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这个北京啊，跟张家口申冬奥成功也点燃了咱们北京市民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冰上项目的热情。 没错， 虽然说现在是夏天啊，但是、咱有冰场啊，咱有室内冰场啊，对吧，这个滑冰啊可以去玩玩，这外边天这么热，这屋里边凉快啊。这个滑冰场啊，一进去之后那就感觉的是扑面的透心凉，反正这个感觉是挺舒服的，不管会不会滑冰啊，都愿意往那儿去乘乘凉，纳纳凉快。 哎， 反正昨天记者啊也跟着凑热闹去了，在某商场内的滑冰场啊，哪怕就已经是大中午了，但是冰场上还是有很多教练在带着小朋友们上课呢。 嗯， 冰球场地上啊，有两名戴着头盔跟护具的小朋友，哎呀，那叫英姿飒爽啊。 嗯， 手持冰球杆啊，这流畅的滑行，还有几位中青年滑冰爱好者那标准的动作，大家伙这也是极侧目。像什么旋转呐、前交叉呀、蹬冰啊、急停啊这些动作啊，6岁的陈韵文呐、就像一只轻盈的蝴蝶一样，在冰面上翩翩起舞。 嗯， 韵文的妈妈说，孩子呀是去年冬天开始学滑冰的。我觉得花样滑冰啊很高雅，锻炼我们家闺女的气质跟协调性。侯女士啊也带着他们家的儿子来学习滑冰，说夏天呐、室外活动太热了，搞不好孩子还容易中暑。 嗯， 冰上运动正合适。男孩学冰球也挺好的，能够通过这个冲撞时的勇气来锻炼胆量。希望在2022年北京办冬奥的时候啊，有机会带儿子到现场去看比赛。陈玉文的妈妈说啊，2周之前呢，私教班跟集体班的学员一起在场地上上课，人特别多，是今天人数的3倍。那冰场里一看，嚯，跟下饺子似的。 嗯， 他说北京申冬奥成功之后啊，学滑冰的孩子估计会更多。他也比较担心啊，你说这场地就这么大，这孩子们越来越多了，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哎呀会不会有危险呢？这希望啊今后能多建一些冰场。记者也注意到，目前呢学滑冰的费用啊不算便宜。 嗯， 就以某滑冰俱乐部为例啊，1对1的教学啊，10次课的价格分别是1700块和1900块钱。 哦， 这个哈还不包含冰场的门票费。周末的门票费用呢是90分钟80块钱。另外呢，你这光人来了不行，你还得买护具啊。 没错， 护具啊、防寒保暖衣这些行头加一块啊，那差不多也得1000块钱。 嗯， 但是啊，这样高额的学费也没有阻挡孩子跟家长学习滑冰的热情。有一位家长跟记者说啊，如果呀要是在外国，咱就比方说在美国学溜冰啊， 嗯， 1对1教学一年下来，咱这边是1000多块钱，你知道到那边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10几万人民币呀、 哎呦我的天哪。 小孩啊刚打基础最好的时候就是1对1学习，等这个滑熟练了之后啊，那就可以尝试集体课了。 嗯， 那学费呢，集体课肯定也是更亲民啊，每次课呢200块钱，这价格相比1对1来说也还算好接受。 嗯， 北京申冬奥成功之后啊，肯定能掀起全民热潮，学滑冰的人呢估计是更多了。我看今天就有不少这个家长啊跟我们前台在那儿咨询呢。这个说这话的是教练员吕先生，他也说啊，学滑冰呢能够促进骨骼发育，让小朋友们呢长得更高，学冰球啊尤其是能锻炼孩子的团队意识。 嗯，这个无论是让这个孩子去学一些冰雪项目啊，或者去学一些其他的，我觉得这是体育方面的项目，我觉得对孩子这个啊少年时期的骨骼成长啊、身体发育，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哎，一说到这儿我就着急上火呀。 为什么？ 你说我这打前年才开始学滑冰，我这上道上晚了呀，一到冰场里跟我一起上课的小朋友都6、7岁啊，这人家那技术已经学了好长时间了啊，而且本来小孩子啊个子矮重心低，所以呢他的协调性和灵活性啊也比我这样的成年人更加好。 所以说我摔一大把趴不要紧，这边上还有小朋友看着呢，哎呦这脸面呢。好就好在这个我算出图了吧，但是还是就是觉得学晚了，我应该早下手的。 没事儿没事儿，你现在滑怎么样了？ 那么地吧，反正跟小朋友是是不敢硬拼啊，但是会玩。反正要不然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吧，说那个您啊曾经给孩子报过什么学习班啊，您自己为了学什么上过学习班。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比如说学过滑冰的，专门找老师上过班的，在您平常的兴趣爱好当中，舞蹈班有没有上过呀？烹饪班有没有上过呀？插花茶艺班有没有上过呀？这些都行，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跟我们互动。 嗯， 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信息到我们的订阅号，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您给自己或者给孩子曾经报过什么学习班啊？ 从这个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这种折扇，再到建筑彩绘秘密皇宫，近年呢故宫一系列紧跟时尚的萌系文化创意产品迅速的窜红 啊。我知道我知道，有那个、 哎、 还有那个顶在脑袋上像那顶在花翎一样的那个雨伞， 哎 那胶带什么的还挺有趣的 啊。很多这所谓的故宫萌物啊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潮物。昨天呢故宫推出的首套电影文化创意产品开始预售。那么记者看到啊，这是一组四件套产品，包括有冰箱贴、文化衫、环保袋还有马克杯。其中这个文化衫最贵115块钱，冰箱贴最便宜36块。这四件产品上啊都绘制有萌萌的这个图案， 嗯， 特别是文化衫上这个竖排印着四个字， 嗯， 借机用忍。 哦， 哎，这四个字给人突然感觉就是很炫酷啊， 嗯， 有点像这个早年间那句就是别理我烦着呢啊。不过这句借机用忍，这可是康熙的御笔，这那里的含义要高明许多。 这您给解释解释啊。 哎，借机用忍是康熙题赠给雍正的处世箴言。 嗯， 据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借机用忍啊是希望人们可以控制情绪，始终保持平和清静的状态。作为一个古为今用的正能量主题，借机用忍适用于当代人的生活、事业、学习等各个方面。那么故宫文化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让故宫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不断与大众现代生活相接轨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哎，没错，还真是这样。原来你比如说这个像这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的折扇也好啊，胶带也好啊，有趣儿是有趣儿，你说真有多大用处吧，也就是一胶带的用处或者折扇的用处，这上面的这些字儿也好啊，传递的这些文化信息也好，总觉得跟当下稍稍有那么一点脱节哈。 是是是， 这东西里边的文化寓意和深刻的含义没能应用在现代生活当中。可是这借机用忍啊，这个虽然说这文化衫这穿出去我觉得还挺有内涵的，尤其是挤地铁的时候着急找不着座位，借机用忍，排队的时候人多，哎，借机用忍，堵车的时候借机用忍，这满满正能量啊，是吧？ 没错没错， 这康熙爷要听见这话应该挺开心的，大家都学会这句您说的借机用忍了。这个在荧屏当中啊，大家喜欢看什么样的美女啊？ 嗯， 那美女林志玲， 哎， 林志玲那个笑眯眯的弯弯的眼睛， 好看。 那范冰冰，那漂亮的下巴， 哦， 这赵薇啊，那雪亮的大眼睛。反正除了在电视当中欣赏之外，很多学生啊也希望什么时候我也能长一个呀？ 嗯， 你这爹妈没给长怎么办呢？没事，咱靠后天手术刀啊，是吧？ 哦， 很多学生就希望能趁着暑假通过整形手术让自己达到女神的高度。 哎呦。 如果大学是把杀猪刀，那么暑假就是一座整容医院呢。暑假刚过一半啊，网上的一句戏言在现实当中成了真。最近两年呢，学生们就已经成为了暑期整形的中心主力。记者昨天呢，也从空军总医院激光整形美容中心了解到，目前呢，这个中心日军的这个门诊量啊，最高可以达到400人次。而且啊，其中过一半的患者都是趁着暑假来求美的学生，那年龄啊，要不然就17、18岁，大的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嗯， 反正一看就是高中生、大学生啊，就那么一茬人。 嗯， 根据了解，目前呢，集中在整形医院的学生呢，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呢就是大四毕业或者马上要上大四的学生。 嗯， 这个呀，都是指望在以后找工作的时候能拥有高颜值而走进整形医院的。 还有一类呢，就是十七八岁的高中毕业生，这个呀是为了进入大学啊，选择理想的专业，应对艺术类考试，或者啊单纯就是为了改变外观而前往医院进行整形的。比方说在正规的医院里啊，哪怕就是做一个最简单的双眼皮的手术，那都得通过挂号啊、拍照啊、留下档案，确定你整形之前什么样，再进行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指数这一系列的检查，才能进行手术。完整的周期呢，大概你得去医院两三趟，这个才能这一套算是下来。而记者呢，也咨询了朝阳门附近的几家美容院之后啊，咨询人员都表示，这随来随做啊，当天就能做，一个小时之内随做随走。这来做手术的呢，也大多是一些经济能力啊有限的年轻人。记者在空军总医院啊也了解到，通过这个激光整形美容中心副主任医师王忠杰的介绍啊，说有不少年轻人啊都是曾经在小型的美容院接受过简单粗暴的双眼皮手术，几个月之后啊效果要不然就是这双眼皮怎么又变回去了， 单了啊， 要不然就是出现了严重的感染或者左右不对称哈，这个来这儿修复的。双眼皮手术呢，是一旦做了一次是没法修复的，就是双单改双容易，双改不回单。所以啊，要是真的出现问题是没法再做的，人家大夫也觉得挺遗憾的。根据介绍啊，暑期里的整形医院呢，最受欢迎的咨询项目主要都集中在割双眼皮、隆鼻、瘦脸、瘦身或者脱毛美白这些微整形项目当中。而实际上啊，由于未成年人的发育还没定型，所以呢，盲目进行某些整容项目啊，不仅可能达不到美化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会毁掉自己原本的容颜。像类似于双眼皮啊、假体隆鼻啊这些软组织改变的项目，目前呢，在正规的整容美型中心，负责任的医生啊，一般都不会跟未成年人来推荐的。 其实作为一个男性啊，我觉得就是整容这个东西，我说不让他好，也说不让他不好。但是呢，这医生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说您一定要整，非整不可，去一些正规的医院啊，他这样对你会负责，而且真的是给这个未成年朋友也提个醒，就是说，整容的时候，咱自己身体发育还没有完全呢，整容万一是。是不是？弄不好了，真是得不偿失。 我身边呢有一小闺蜜啊，我那小闺蜜呢自己本身也是双眼皮儿，但是她就觉得这双眼皮儿啊不够厚、不够深、不够宽，每天呢还使那女孩愿意用那双眼皮贴，把那双眼皮粘得更明显一点儿。每年暑假的时候都跟我在耳边叨叨啊，大致意思说，要不然我去切一个吧，把我这双眼皮切得再明显一点，再深一点。这么多年了，他身边所有的这些朋友包括我在内都劝，差不多得了，你挺好看的，本身已经有，干嘛要画蛇添足呢，是不是？希望我们能把它拦下来，因为有些这些整容手术啊确实没有特别大的必要，还得考虑这么一问题，当时做完了是挺好看的，这术后很多年这个保持的状况，包括你以后衰老之后这后期的维护，这些都是可能要考虑到的风险， 没错， 是吧？所以说这个爹妈给的东西啊，这个谨慎谨慎再谨慎，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吧？所以说能够正式接纳自己，当然我觉得很重要了，是吧？ 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市民叶女士说啊，七月四号那天是她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她的爱人吕亚新今年57岁，那天晚上呢因腹胀腹痛难忍，当天晚上11点多就被送进了朝阳医院急诊，挂号检查拍了 CT， 急诊科的一名大夫就对她说这病没见过，我去找外科大夫，然后噔噔噔就跑出去了。这一幕当时让叶女士是担心不已。不久之后，外科的主治医师王学明拿着 CT 片急匆匆地赶来，一进诊室他就问，你是病人，你千万别动。然后叶女士就被叫进了诊室，王大夫问她，最近呢她的爱人是不是受到过碰撞。叶女士一听这一头雾水，她回答也说不太清楚。她还记得啊，早在今年2月的时候，老吕爷也就是她爱人就总觉得这个肋骨附近有岔气儿的地方，身体不舒服，家人让他去医院检查检查，他总说哎呀没大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到6月底，单位组织检查身体，医生曾按压过他常岔气的这个部位，后来回到家以后他就疼得有些受不了了。 这次要不是疼得连路都走不了，那还不肯来医院呢。王学明医生告诉叶女士，检查结果显示病人脾破裂。从叶女士的讲述分析啊，可能病人的这个脾脏早就有出血点了，但是呢没有破裂，这次受到外力按压之后，出血点呢就破裂，导致脾血肿。因为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家属需要马上决定是否手术。就在这个叶女士考虑的间歇啊，王学明医生马上联系了数名其他科室的医生，让他们做好手术的准备。其中一名负责拍加强 CT 的医生当时正在家休息，也被叫到了医院。叶女士当时就说啊，说这时候已经夜里十一点多了，心里是一点底儿都没有，这么紧急，大夫们能来吗？那王大夫又问他是否同意手术，他说啊，只要病人能活着，他同意手术。 嗯， 很快啊，医生们刷刷刷都到齐了，通过加强 CT 检查，找到了吕先生脾脏的出血点，血还在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所幸他的血压还比较正常，肝胆胰脾外科的寇建涛医生和江涛医生立即着手准备手术。这叶女士说啊，当时我身上就带着6000多块钱，做完检查只剩不到3000元，还要交手术押金，这明显钱不够了。就在我着急的时候，王学明大夫找到财务科说明情况，说钱不够，咱先救人，费用问题家属稍后会解决，迅速就办理了入院手续。他的爱人直接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凌晨2点，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点被成功止住。经过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6天之后呢，吕先生就病愈出院。7月15号，他来到医院复诊的时候，正巧为他复诊的医生就是这个寇建涛。一进入诊室，叶女士就激动地告诉丈夫说，就是寇大夫和急诊室的王大夫以及血液科、麻醉科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医生给了你第二次生命啊。寇建涛医生在询问了吕先生的术后恢复情况之后，对吕先生夫妇说啊，说咱们啊，这就是缘分。叶女士听了之后非常感慨，寇大夫这句话让她觉得十分暖心。她说通过这次的经历知道了什么叫做救死扶伤。她感激医生们啊高明果断的决断，更感激在住院押金不够的情况下医生的那句钱不够先救人的感人话语啊。 对，这医者仁心啊，真的不是嘴上说说就算了。不仅叶女士一个人觉得暖心啊，我们听了这些话也都觉得很暖心。 是， 好就好在啊，确实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好心人，有这样这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这个大夫们在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嗯， 所以说啊，还是那句话，这世界上两种人的心啊伤不了，一种呢是老师，另一种啊就是大夫。所以说啊，期望这我们的医患关系啊都能像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叶女士啊，包括她的爱人这吕先生啊，和这个寇大夫之间的这样的故事一样啊，王大夫之间的故事一样，永远都是让我们觉得这么和谐，这么温暖。当然还是那句话，这个大家都不容易，遇着事儿的时候啊，互相都冷静冷静，各退一步，让一让，是吧？ 嗯， 好多事儿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简单。其实你看这个关系和谐，做起来也没那么复杂，是不是？ 是。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点20分，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呢给自己或者给家里的孩子给家人报过什么学习班啊，或者您现在正准备打算报什么学习班，都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嗯，这个那时花开发来了一条，说孩子从6岁就开始学小提琴，学了10几年，都是一对一上课啊，好在孩子小有成就。 嗯 啊，还跟你说是年轻的时候他也学过滑冰。 哦，是吗？ 好多年不滑了啊，现在就恐怕只剩下摔跟头了。 那不会的，只要您长这本事啊，这既有这个技术啊，您上了冰捡捡很快就能学回来。 嗯， 就跟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了骑自行车好多年不骑，再一骑自行车是两脚那就会骑了。 没错。 这个6951这位朋友说啊， 嗯， 小孩啊在4岁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手风琴班。 嗯， 可是我们家孩子啊偏爱画画， 我就接着学下去，坚持到现在啊，已经挺熟练的，能拉那个草原牧歌啊、梁祝这些歌曲了， 嗯， 非常开心。 这个1312还说啊，说我妈妈曾经给我报过武术班啊，我当时练武术还去过人民大会堂表演呢。 哎，说到武术啊，我曾经是想学跆拳道的。 哦。 后来人说王哥，哎，你这性格已经够像小男孩的了，可别再往假小子路上发展了，去学舞蹈去吧。这武术舞蹈差了一个字儿， 嗯， 气质可不太一样啊。 嗯。 拒绝说啊，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前年呢报了一个造价的班啊，就是在某教育机构那儿。最后啊，这接触这个犹豫也是由于这个接触建筑比较少，两年下来也没考过。第三年呢，想要继续考试学习。可是这个教育机构它居然倒闭了。 嗯， 听同学们说啊，学校啊应该是可以退回学费的。可是你说我们上哪儿找这负责人家呀？哎，这愿望就破灭了。不过不靠谱的教育机构确实挺坑人的哈。 嗯， 这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报道过很多这样的事儿，所以说大家想学点什么的时候，一呢确实要考察这个选择正规的教育机构，二啊选择了教育机构的时候，您别忙着交学费， 嗯， 您别忙着一次性交太多学费，您除了查看他的这个教学资质之外，您再查看一下他的营业资质这些有没有。好多时候这个有问题的一查就露馅了，所以说还是提防大家长个心眼啊。当然了，求学的路上是永无止境的嘛哈，这个大家伙继续互动着，开动脑筋想一想啊，这个曾经想过打算过要考什么班，报过什么班，现在正在学着什么班，给自己的孩子也报过什么学习班，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 说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一起来关注路况。早些时候，景泰桥的西向东方向最内侧的车道发生了一起事故，后车司机呢要小心避让。而目前呢，受应四检查站对于车辆进行治安检查的影响，京沪高速京津塘路段的进京方向到廊坊彩玉路段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建议大家耐心通过。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前两天啊，这电梯啊出现夹人夹脚的事儿啊， 嗯， 刚跟大家节目里说完，我说哎，这今天怎么又有这样的故事啊，这不刚说过吗？忽然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之前的，是昨天下午刚刚发生的。 哦， 下午3:08，就在朝阳区的一个商场里啊，一楼到二楼的扶梯呀，卡住了一名6-7岁小男孩的脚掌。 哎呦！ 接到报警求助之后，朝阳区啊，这个消防垡头中队啊，立即出动了7名官兵前往救援，用器材扩张缝隙的方法把小男孩救出来了。多位现场目击者说，男孩啊是跟他奶奶一起乘坐电梯，从二楼下到一楼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男孩的右脚被夹住，这夹住之后这马上就开始哭啊， 嗯， 一哭引发了周边商户跟来购物的市民的注意。事故发生之后啊，男童被扶梯呢也拖行到了扶梯中间，随后啊一名来商城购物的男子摁动了紧急制动按钮。 嗯， 周边商户介绍，事故刚刚发生的时候啊，孩子哭声特别大，特别惨，哎呀，整个大厅四周都围了好多人。一位来商城购物的目击者就说啊，那孩子哭声又哭的那叫一撕心裂肺呀，啊，后来声音呢，啊，哭着哭着越来越小。当看到消防员把孩子救出来之后，大家伙啊这个不由自主的一起鼓掌。 嗯， 我身边也有几个女同志都哭出来了呢。 目击者还说啊，孩子被救出来的时候啊，哎呦，那右脚啊全都是血，可能已经都昏过去了。小男孩呢随后被送到了等在门口的救护车里。记者呢也试图向商城的负责人了解自动扶梯的养护情况，但是啊，商城的保安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在破拆过程当中啊，因为考虑到孩子岁数比较小，身体呢也比较脆弱，所以啊，官兵们都尽最大的努力将震动减到最小。经过两分钟的紧张救援，终于将小孩卡住的脚给取了出来。中队前方指挥员呢，立即就抱起孩子跑向商场外的救护车。在跑向救护车的过程当中，现场群众啊自动退到两边，让出了一条救援通道，并且啊，现场还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以前听说过像这种自动扶梯啊，就是在这个大家穿这个系带的鞋的时候，他那鞋带不是散了吗？就是脚在里边造成过危险的。所以呢，一方面提醒大家在坐这种自动扶梯的这种电梯的时候啊，看看别让自己的鞋带啊，或者说自己包上的这根绳啊或者什么的加进去了，特别是这个带小孩的这些个啊乘坐者哈，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安全。 对，这个扶梯中两边啊，这个按合规矩的话，应该有那个防止夹着脚夹着手指头的那个小毛刷啊，或者有那个胶皮垫啊什么的。可是孩子年纪小，不是好动吗？这大人的脚塞进去也夹不住，孩子那小手小指头的哈，往上一放，可能恰好能夹住。所以这时候啊，这个家长们确实要尽到看护的责任和义务。孩子本身天性就好动，但是确实为了不让他们受到伤害，不让咱心中的宝贝儿受伤害，这也是家长们应该尽的义务。 没错。 当然了，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商场呢可能也确确实实有一部分需要跟这个家属啊以及这个商户进行沟通的这些内容哈。这个不管是这个事故在紧急处理的过程当中的全貌也好啊，还是电梯的这个安全运营情况也好，应该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知道的权利，还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还是这句话，希望小男孩能够早日康复，也希望这些家长们啊，咱这些家长们看住自己家的好孩子。哎呦，要不然家着真心疼啊。 7月28号晚上11:40左右，家住喜园台24层的张女士听到家门口啊有人敲门。 哎呦，有人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问，有人吗？ 这大半夜的，这快12点了，这谁呀？ 由于当时只有张女士跟母亲在家，加上当时已经是深夜，他们没敢应答。张女士呢就赶紧拨打物业电话求助。她说啊，我想着物业能赶紧来人截住敲门的人看看是谁，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它总共就2栋楼，入住的人也不多，物业办公室就在小区的门口，完全有时间看清那个人是谁是干什么的。但是5分钟之后，物业工作人员来到张女士家，告诉张女士并没有发现什么人。 哎呦，没看着。 深夜有人敲门这事儿对张女士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说啊，上个月的一天半夜2点多，她都已经睡着了，听到门外啊有人按他们家的这个家门的这个密码。张女士就告诉记者说，由于啊密码防盗门按键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所以自己在家里非常清楚地听到就门外有人在尝试用密码开门，幸好那个人试了几次都没打开，所以就离开了。但是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啊，张女士是心惊胆战，没想到半个月之后类似的情况她又出现了。张女士就认为这都是小区管理不严的结果，小区门随便进，单元门也随便进，谁都能出入楼道和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待在家里安全都没有保障，还好意思和我们宣扬这是高档小区呢。昨天下午，记者也联系到了这个喜园台小区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所属的物业，一位王姓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啊，小区门禁一直可以用，但是呢由于住户出去不关门，所以就造成了所谓的形同虚设的局面。 这问了物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全推住户身上了是吧。这个封闭式的高档小区啊，也不仅仅是这喜园台小区一个， 是 人家每个小区也有那样这个没有随手关门习惯的住户，但是也没见人家封闭小区门关不紧关不上啊。人家没关上，咱交了物业费，这边物业是不是应该随手这个让这个门有自动带上的功能呢？ 是，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习惯啊，这找借口找理由啊都不合适。 在问题发生之前啊，既然大家已经反映了，希望这事儿啊能够提早的这个预防啊，防止这样的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是找借口，这事儿不太漂亮。 嗯， 这毕竟人已经陌生人已经一接二连三的出现在家门口了，人这事儿也不是说这个无事生非给您找麻烦。所以说这个物业哈，包括咱们这边的业委会也好，跟居民之间的沟通也好，坐下来好好聊聊，认真谈谈，这个态度要温和婉转，但是立场一定要坚定，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该谁办的事儿就应该谁来办，咱这个时候不能缩头啊，是不是？10岁的萌萌啊，寄托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饭桌。这小饭桌就是给这个中小学生啊，中午这个家长不方便来接的这些孩子们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嗯， 每个月呢都会交纳一定的餐费。去年年底呀，萌萌就跟往常一样，在小饭桌吃完午饭之后啊，跟着小饭桌的阿姨来到附近的小公园玩一会儿。就在萌萌站到公园的凳子上的时候，同学洋洋跑过来踹了一下凳子。 哦， 小孩子比较活泼好动，淘气嘛哈。 嗯， 萌萌一下就没站稳，摔地上去了，这上门牙磕在地上的井盖上，哟，两颗门牙磕坏了。事发之后啊，萌萌的父母就将萌萌送到了医院治疗，因为认为洋洋跟这个小饭桌啊这个都有责任，萌萌的父母啊就上这个告到法院啊，请求这两个人要承担60000多块钱的赔偿责任。 嗯， 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块钱。对于萌萌家的诉讼请求啊，这个小同学洋洋跟小饭桌的阿姨都不同意支付。洋洋这一方认为啊，这洋洋啊自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嗯， 到了小饭桌啊那就应该由小饭桌的人员监护，小饭桌的阿姨带着孩子出去应该是到一安全的地方，及时排除那些不安全的隐患，发现孩子做危险的事儿啊应该及时制止。萌萌出事啊都是因为小饭桌阿姨管理不当引起的，应该由小饭桌的阿姨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嗯， 而小饭桌的阿姨是这么认为的啊，萌萌发生伤害呀，那是因为洋洋踹凳子导致的，洋洋是直接的侵权人。 嗯， 自己呢经营小餐桌啊，非常注意孩子的人身安全，孩子打闹啊都会在第一时间制止，自己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萌萌啊遭受人身伤害的结果是因为他站在凳子上，而且啊由洋洋触碰凳子导致这个摔倒所致。 没错， 所以啊萌萌的损害结果跟洋洋的不当行为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所以啊洋洋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说回来，这小饭桌啊虽然不是教学教育机构，但是啊对于长期在这就餐的小学生，经营人员是要负一定的安全管理职责的，来保障这个就餐学生的人身安全。 嗯， 像小饭桌的阿姨作为经营者确实没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原告的损害结果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吧，法院酌定啊洋洋跟小饭桌的阿姨各自承担这次事故的70%和30%的民事责任。 嗯， 根据这个，法院最终判决洋洋和监护人呢赔偿3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小饭桌的阿姨赔偿1000多块钱的经济损失。 嗯，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哈。 嗯，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规章制度，有一定的这逻辑依据的。所以呢也是提醒啊，这个大家在跟自己的孩子在教育的时候，一定要说啊，就是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或者什么的，一定要注意分寸啊，不要就是说是不是乐极生悲啊，或者怎么着。 这小饭桌啊本来呢这个出现这个出发点啊是一件好事儿，解决了很多家长的这个后顾之忧，也解决了孩子的实际需求，也这个提供了一定的就业岗位的机会啊。但是确实目前小饭桌这个状况稍稍有点混乱啊，无论是这个卫生情况也好啊，运营资质也好啊，从业者的素质和技能也好啊，这些可能确实缺乏相应的部门和相应的法律来进行监管，不出事还好，一出事那可能就要几方这踢皮球了。所以说这个确实要是于民有好处的好事呢，大家包括这个市民也好啊，包括这相关部门也好，应该给予这方面的这个政策也好，还是条例上也好的支持。当然了，光支持不行，可能确实还要尽到监管的责任和义务吧。 昨天呢，记者从西城警方获悉，警方近日会同区烟草专卖局破获了一起特大销售假冒卷烟非法经营案。 摧毁了一个从事销售假冒和非法渠道卷烟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八名，查获假冒卷烟和非法渠道卷烟共8000余条，涉案金额140余万元。今年三月，西城公安分局广内派出所接社区大妈的举报，称一小区内啊有人进行非法卷烟交易。接报之后，西城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开展工作，专案组从车辆信息及其他人员入手开展调查。经过120个昼夜的奋战，该团伙的成员组织脉络及犯罪基本形态逐渐浮出水面。专案组侦查获悉，非法卷烟中间商的这个孙某和王某夫妇二人，通过伙计李某从销售渠道上家的老板韩某处购买非法卷烟，并卖到西城区多家卷烟零售商。老板韩某手里的非法卷烟啊，则是从外地进货的假冒卷烟、出口卷烟等。7月5号下午，专案组在西城区广内地区将中间商孙某、王某、伙计李某三人抓获，并在李某驾驶的汽车内起获非法卷烟250条，在王某驾驶的轿车中起获非法卷烟450条。同时呢，专案组在丰台新发地将老板韩某抓获，并在丰台区花乡韩某的仓库中起获非法卷烟3000余条。另一方面呢，在西城区白云观，专案组抓获了一名涉案的无照经营卷烟的零售商，并在其店内起获非法卷烟753条。目前韩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西城警方刑事拘留。 你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了吧？当然了，还是祝贺西城大妈啊，这个又立新功。 嗯， 咱朝阳群众要加把劲儿了，是吧？ 嗯， 这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大城小事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人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6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什么神器、啊、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嘿，雪娃娃，咱们打水仗吧。 不不不，我才不要白白的死掉呢，咱们还是躲猫猫吧。 好啊，我来找你啦。 你在哪儿啊？ 我在净水器的过滤桶里。 你在哪儿呢？